永远不会了解你我之间有什么不同，你永远不会懂这场游戏的规则，我又怎么忍心看到你泪流满面的表情，不要爱我，我会伤了你的心。我不愿让你哭，也不愿让你痛苦、当爱情来的时候，你会要求我的承诺，当爱人走以后，你会祈求我的挥手，我又怎能付出那么多，当我依然如此迷惑，要爱我，我会伤了你的心。不要爱我，我会伤了你的心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孩儿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，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，我们继续来享受属于周志平的星光之旅。其实说起周志平最为感人的经典，当属是这首《玫瑰花瓣的信笺》。这首歌曲讲述了一个颇富戏剧性的爱情故事，在一个清晨醒来的孤枕边，他发现爱人已经离他远去，只留给他一封装满玫瑰花瓣的信笺。多年以后重逢，得知旧情人所爱的人也离开了他，也留下了一封类似的装满玫瑰花瓣的信。旧情人想再续前缘，但一切已经无法挽回，他的身边已经另有所爱了。在两个人的转身之前，他无奈地还给了他那封收藏了好久的装满玫瑰花瓣的信笺。低回往复的旋律，娓娓叙事的填词，用无言的玫瑰作影，惊人的绚烂，难言的隐痛和刻骨的感觉，都浑化作了一股挥之不去的凄凉别情，无法回头，只能忘却。 在一个清晨醒来的孤枕边，我发现你离去的留言，那是一封装满玫瑰花瓣的信笺，里面有你撕碎的誓言，我想你一定哭泣了一整夜，终于你还是选择他温暖的肩，看着那封装满玫瑰花瓣的信笺，直到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。你说亲爱的不要为我悲伤，不要为我流泪，请你原谅我这次挣扎许久的告别。一瓣玫瑰代表一份不舍的依恋，纪念我们曾经那